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05集，寿宴当日的发现上。那一晚群星坠落的奇景最终成为了一个神话，被人口耳相传，变成了一直被称颂的江湖美谈。白月林和白月云这对感情极好的兄妹，留给后世子孙，或者说是留给天下人的这一份美好礼物，也同时洗清了白家通过诅咒黑道而飞黄腾达的传闻。相反的，白月云对天下苍生的几句祝福，让这个巫女在江湖人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升。当然了，最终说服黑道众人放弃诅咒之说的，还有公孙跟他们详细的谈了祖上可能中毒的事情。黑道众人都答应公孙先回去调查一下祖上的经历，之后听他的安排，一起到常州府等待解毒。钱老三依然是神神叨叨的，但看到钱月却没有之前那样的排斥了。钱月跟他相处起来也比之前见面的那一次要自然。众人这才明白为什么早先钱老三死也不肯跟着钱月走，因为那个钱月是骷髅老怪假扮的。别看钱老三痴痴傻傻的，但一眼就看出钱月有些问题，于是害怕不肯跟着去。黑道的问题算是解决了，剩下的就是黑莲这一帮人了。黑莲也不知道算是个什么门派，不过目前为止查到的幕后黑手就是骷髅老怪了。骷髅老怪倒是很配合，坦白说是自己杀了钱老大和钱老二，也是他在尸体里下了冰种子来毁尸灭迹。一切他都交代清楚了，也都跟案情对上了。唯一一点他没法交代的就是白下那两碗血上哪儿去了。用骷髅老怪自己的解释是，为了引开众人的注意，误导调查的方向，他把血倒掉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故弄玄虚。骷髅老怪的话的确是能解释得通，但同时也有些将罪责都揽在身上，切断所有后路的意思，总觉得没那么简单。可惜这老头和丁悟都一口咬死了自己就是黑莲的头目，而且众人除了白下那两碗血下落不明之外，也提不出更好的证据来证明他们幕后还有其他人在指使，于是也只能暂时作罢。白玉堂始终耿耿于怀，不知道是谁弄走他爹的血去干什么了。他们白家按理来说也没什么特别的血统，难道跟当年的白月云有关系？另外白玉堂和展昭始终对万寿宫有些好奇，为什么四个老人家对万寿宫的事情如此讳莫如深，而在万寿宫附近的渔民后代竟然都有那么严重的疾病，且黑莲对诅咒什么的似乎并不感兴趣，他们要找的玉尊和金卵又是什么？ 金卵会不会是赵真送过来的那个蛋啊？ 哎，有可能啊，那个蛋打开之后里面都是金的，也能叫金卵。 那玉尊呢？我师父的玉雕 有见到过吗？ 没见过。 你们在干嘛？ 展昭和白玉堂正坐在花园的石桌边讨论，就听到身后传来说话声。这软绵绵糯米团子一样的嗓音只有一个人有。两人回头顺便低头，果然就见小四子笑眯眯仰着脸看着他们，手里还拿着一个灯笼。 哎，小四子，大白天就玩灯笼啊？ 啊，我们去探险。 这时院子外头萧良拿着个火把也跑了进来，后头还跟着笑眯眯的天尊。白玉堂有些无奈地看着他师父， 他俩加起来都不及你个零头，你还跟着他们俩玩啊？ 天尊眯起眼睛，一手拉了小四子，一手拉了萧良。 走，咱不理他俩。 说完一大两小就往外走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有些好奇地问了一句， 去哪里探险？ 小四子刚想开口回答，天尊赶紧捂住他嘴巴，展昭和白玉堂就皱眉，有情况。 不告诉他俩。 天尊拽着俩小孩就跑了，展昭和白玉堂很自然地站起来跟上。一会儿之后，众人到了公孙他们住的那个房间，房里公孙和赵普他们都在呢。公孙貌似正在写药方，赵普在一旁吃一碗汤圆，而邹良和林业火都在一旁看着地面上的那个洞。桌子已经被影卫们搬开了，下面的机关也被打开了，黑洞洞的地道入口呈现在众人眼前。昨晚上机关打开之后，殷侯就告诉了众人，那天他和小四子不是无缘无故失踪的，而是不小心掉进了机关的地道里。不过为了不让众人发现地道的秘密，从而破坏白夏生日礼物的惊喜，所以他和小四子都没说。不过这会儿既然都知道了，于是众人都来研究这地道了。 这房间以前貌似就是白月灵住的。 白夏也在一旁，他今早刚起就已经找不见媳妇了。月牙儿告诉他，陆雪儿带着人给他准备生辰宴去了，让他上午自个儿找儿子玩去。白玉堂进了房间，就听到白夏边吃一碗陆雪儿亲手给他煮的糖心蛋，边跟众人说， 这机关啊，估计是白月林那时候悄悄做的。 下面除了珍珠海没有别的了吗？ 林业火问身后的殷侯，殷侯一摊手， 不清楚，被珍珠梅挡住了。 我们下去看。 小四子之前下去过一次，这会儿又来劲了，正想往洞里蹦，就被公孙抓住了。 胆儿肥了你。 小四子撇着嘴看公孙，展昭拿过他手里的灯笼。 不如我下去。 你下去干嘛？ 就是啊，多大了还玩这种无聊的游戏，我去。 天尊一把拿过展昭手里的灯笼，众人都无语，不让展昭下去做得太明显了。这时白玉堂戳了戳天尊， 师父，外公刚刚偷偷藏了一卷画跑房间里去了。 真的？他买到什么好东西了？ 很小心的样子，还说不让告诉你。 天尊将灯笼随手塞白玉堂手里了，急急忙忙就往外跑。 哼，老鬼肯定是买到好东西了。 天尊一溜烟就没影了，众人默默看着白玉堂感慨，这是有多好骗。白玉堂将灯笼交给了展昭，顺便从公孙手里抱过小四子。 反正还早，我和猫儿带他们俩下去玩玩。 公孙知道其实是白玉堂和展昭想下去，再加上小四子热切的眼神，他自然不会阻止，就点了点头。 你们下去小心点。 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小四子和萧良下去了，赵普也跟下去凑热闹，到了下边就接过了白玉堂手里的小四子。展昭拿着灯笼向四周围照，白玉堂拿着火把看头顶有没有壁画，墙壁上残留了很多珍珠梅粉末，因此银光闪闪的，虽然没有小四子之前那次下来的那么亮，但还是能看得很清楚。 好直的地道，白月林估计花了不少人工来打造。 展昭伸手摸了摸墙壁，众人都默默地看了一旁认真看墙面的白玉堂一眼，果然败家和挑剔都是祖传的。地道上面，吴沙看了看殷侯， 不要紧吧？ 懒得管。 吴沙闻言也只好作罢，叹了口气。本来让天尊负责拦住他们的，没想到天尊被白玉堂三言两语就骗走了，一点用都没有，真是要被天尊气死。这会儿天尊干嘛呢？陆天寒房里，天尊拽着画卷的一头，陆天寒无奈地跟他抢画卷。 给我看看。别闹，这是送我女婿的生辰礼物。 就看看， 就看看。 撒手，扯坏了我可不跟你客气啊。 天尊和陆天寒光顾着画卷了，哪儿还记得白玉堂他们这一茬儿。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凑热闹的赵普、小四子和萧良走过了长长的地道，一直走到涂云峰下边的巨大空间里，还是没找到任何的线索，墙面上只留下珍珠梅根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